深仔大埔公路琵琶山段近长园路有意外，而家系实施单线增程行车，出九龙嘅龙尾过咗九龙洗塘，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在南区的沙宣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四点钟，沙宣道近住利铭泽塘一段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至于较早前在大环道的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大环道近住卫环里的封路重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同埋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2021年到啦！ 兰子，同事一场，我提点下你，翻工唔好咁掹水啦，早啲瞓觉，煲剧唔好咁夜啊！ 超人，你喺度话我，你咪仲迟过我嗱，小心揸车，唔好周街乱泊车啊！食牛肉干啊，罚钱罚到你穷啊！拍档一场，唔好嬲噃。 嘿，我点会嬲啫？同事提点，多谢俾面。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同你一齐送走2020，勇闯2021。 It's not just about one person. 喝彩星，飞鸿星，星星人。 It's about all of us. 中国事，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天下事 ，Brexit. America first. 事事关心 ，Safeguard the truth. 远在千里嘅事 ，She will not delay you. 你不可不知嘅事 ，We will not be intimidated. 一网打尽，无远不届。 谭永辉、高福慧 ，We are one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谭永辉。 早晨，高福慧。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呢，而家是朝早的11:08。今日是1月2日，来到2021年呢第一集同大家见面的十万八千里。我们是一个国际时事节目啦，同大家呢每个星期整理一些呢是重点，大家呢是要留意的国际新闻资讯。谭永辉啊，这个2021年过了一日啦，暂时过成点呢？ 都是咁啦，都系一日都系一日啦。咁但系当然去到啲日子咧，就过去嗰一排咧，大家睇咗好多一年嘅回顾啦。咁啊，同样地咧，即系同时间地咧，呢个都系我哋踏入咗新千禧年嘅第二个十年嘅终结嚟嘅。如果从一个阔啲嘅镜头啦，睇翻呢十年里边咧，其实都系有即系多少嘢系可以总结一下嘅。 咁啊，喺我哋总结下呢、這个呢第二个十年啊，发生啲咩事之前咧？要先同大家听一听咧，喺过去嘅1月1日，唔少世界领袖咧，佢哋又系点样总结过去嘅一年，同埋展望嚟紧嘅一年。 踏入2021年，世界领袖发表新年贺词。 Years from now, they'll be talking about it. This great, great thing that we did.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成功研发疫苗，创造奇迹。 A truly unprecedented, amazing medical miracle. 2020, dieses Jahr der Pandemie, war ein Jahr des Lernens. 德国总理默克尔形容过去一年为学习之年，又批评有人喺疫情中渲染阴谋论。是错误和残忍。 diesen Menschen gegenüber。 俄罗斯总统普京祝愿新一年民众生活回复正常，并强调要保持国家团结。 в новом наступающем 2021 году.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听过咧，就系世界领袖发表嘅新年贺词啊，分别有总统特朗普啦，美国嘅，另外咧有德国总理默克尔啦，呢个咧相信系佢任期内咧最后一次同大家发表嘅新年讲话，同埋俄罗斯嘅总统普京。不过听完呢啲世界领袖点样讲之后咧，我哋都好想咧藉住呢个机会总结一下咧，到底喺呢个新千禧年行到去第二个十年嘅时候咧，有啲咩值得留意嘅趋势啦，同埋发展。头先同谭永辉你谈过啦，第一个可能今年大家感受最深咧，就系讲紧一个流动通讯科技嘅普及啊！大家以前做学生嘅上堂或者一齐住宿舍，我哋叫 roomies， 而家咧好多人叫做 zoomies 啦，因为咧一齐用 zoom 去上堂啦。以前一定要翻办公室嗰度做嘢啦，而家咧就变得你可以喺屋企嗰度咧做一个远程工作啦。 系啊，呢个一方面咧，咁啊十年前咧，其实好似话嗰啲叫咩智能手机，我哋而家都好少叫噶啦，手机啊。智能手機當時都係新新地啦，有啲人用緊啊，就未好普及啦。咁但係你記得2011年啦，咁就開始有呢、這、一個好多範圍嘅示威或運動啊，喺呢一個好多阿拉伯國家嗰度咧。其實當年已經有用呢一個社交網站作為一種即係叫做號召啊，同埋連結嘅平台。咁你見到呢十年裏面咧，好多地方嘅社會運動咧，佢都唔好多都唔係由一個大嘅組織啊，呢啲係好鮮明嘅領導人啊，咁就反而系啲群众咧，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咧，就好容易就联系到咧志同道合嘅人咧，就产生一啲咁样嘅公民运动嘅影响力啦，同埋呢啲唔同地方嘅运动咧，都互相影响啊。 咁咧就更加除咗喺社会运动上面咧体现咗呢一个智能科技普及啊嘅一个发展趋势之外咧，有人会话其实民粹主义咧都可能系呢一啲通讯科技啊社交平台嗰度催生出嚟嘅，好似大家都好熟悉啦，社交媒体上面嘅回音墙啦，令到人咧越嚟越净系听到自己一方面嘅意见，会唔会亦都因为咁样样令到一啲民粹领袖咧更加容易用一啲出位嘅言论啦？一啲受歡迎嘅言辭咧，去到喺唔同嘅領域上面取信於人咧。 冇錯，通訊咧嘅工具咧，都係一個即係中性嘅工具嚟嘅，任何人都可以用到佢，咁亦都產生即係不同嘅效果啦。咁你睇到即係可能喺2016年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分水嶺啦。咁啊出現英國嘅脱歐嘅公投啊，出現呢一個特朗普政府即係特朗普當選啦，之後有特朗普政府啦，咁啊。又有得意喎，去到呢個2020年嘅終結咧，就好多嘢又即係好似預備搭定個台咧，有一啲新嘅變化嘅，即係英國脱歐咁就已經係即係傾埋咗呢一個大局啦。咁當然仲有好多嘢繼續去即係建立翻啦，有啲嘅貿易關係等等啦，新嘅規則啦。咁但係另外咧就係美國方面咧，亦都會有一個新嘅政府上台啦。咁再睇翻就話一啲環球一啲嘅問題或者危機啦，咁一啲地緣衝突啊，一啲人道危機咧，過去十年都係有喺度嘅。咁但係咧，你見到咧就好多都係局部咗，一啲國際社會新意援手或者介入咧，例子唔算太多。共同去譬如應對呢一個氣候變化嘅問題咧，見到即係努力都係有嘅，咁但係亦都有多即係阻力啦。可能有啲係嚟自政府啦，咁但係民間咧各種唔同嘅一啲嘅諗法啊，或者嘅新嘅研究咧係繼續進行緊嘅。咁但係你話喺新嘅十年裏面能夠見到有啲大嘅關卡即係再打破咧？傾咗一啲嘅協議，譬如巴黎協議啲大家去點樣去推動喺立法工作方面咧？跟住嗰十年有唔會有一啲即係大嘅成績咧？咁大家都係要拭目以待。 嚟緊2021年會唔會有啲咩新潮流咧？啊，我又見到有一啲分析文章咧，話可能要留意一下呢個 set 世代嘅冒起啊！年青人咧，無論喺我哋頭先講過嘅氣候變化啦、社會運動嘅議題上面咧，越嚟越有佢嘅發言權啊，越嚟越勇於去表達自己。咁呢個社會又可以點樣應對佢哋嘅訴求咧？咁啊，總結咗咧，同大家咧總結咗過去嘅20年嘅一啲趨勢之後咧，都要着眼翻現在嘅。因為話說咧，喺年末將至嘅時候咧，即係啱啱過去嘅12月30日啊，德國、法國同埋中國嘅三個國家嘅領袖啦，加上歐盟委員會嘅主席同埋歐洲理事會嘅主席咧，就舉行咗一個視像會議。會後咧，佢哋就宣布如期完成咗咧已經傾咗7年啊咁長嘅中歐投資協定。咁啊，相信呢一個咧都對於中國同埋歐洲嚟 讲咧，系喺2020年咧好紧有嘅一啲好消息啊，谭永辉。 系啊，呢份协议咧就将会成为咧中欧投资关系统一嘅法律框架嚟嘅，咁就取代咧中国同埋欧盟26个成员国之间咧现有嘅双边投资条约啦。咁但系现阶段咧，距离落实咧仲有相当长嘅路要走嘅，包括咧将呢个协议咧转化为一啲个法律嘅条文啦。喺欧洲方面要经过欧洲议会批准啦，咁部分嘅条文咧都要得到咧即系成员国各自嘅议会批准啦。呢啲咁长嘅审议程序咧，预计都要走一年嘅。咁啊，协议最快去到2021年下半年或者2022年嘅上半年咧，先可以生效嘅。 咁大家唔好唔记得，即系出年咧，2021年系德国嘅大选年啦，2022年就系法国嘅大选年。咁所以咧，跟住落嚟中欧关系会点样变化咧？就影响住呢个协议咧，系咪可以顺利过关啦？啊，讲咗咁多呢个协议嘅背景同一啲展望，咁啊，同大家好快讲一讲协议嘅内容啦。 系。 咁其实欧盟同中国咧本身嗰个经济关系都系好紧密噶啦。咁不过咧，投资情况咧就唔系咁讲啦。原因咧系欧洲企业要入到去中国市场咧，都要遵守一啲严格嘅规定嘅，譬如好似股权限制啊，同埋一啲合资要求咁。咁中国企业咧要进入欧洲嘅市场咧，亦都唔系个个领域都可以入去嘅。譬如好似能源啊，同埋公共设施咁样咧，欧洲都系唔对外开放嘅。咁所以今次嘅协议咧，就系咧希望打通呢啲关节啦。其中有好多分析都指咧，协议入边系有两大突破嘅，谭永辉。 咁啊，呢一个突破方面咧，有啲要留意嘅地方啦。咁第一咧就系、是、中国咧同意向欧洲咧开放呢个电动汽车啦、云端嘅计算服务啦、一啲金融啦、私人医疗行业等等呢啲嘅领域啦。咁一啲嘅欧洲企业咧一直都系想投资嘅范围嚟嘅。第二咧就系、是、要缔造一个更加公平嘅市场环境啊，包括咧喺呢个部分行业咧俾欧洲企业独资经营嘅一啲嘅优惠待遇。同埋承諾咧，即係結束強制技術轉移嘅。 咁啊，當然仲有咧，係將國家嘅補貼透明化啦。至於歐盟方面咧，又俾出咗啲咩嘅好處中國咧？佢哋就同意咧，向中國有限度開放一啲咧原本唔俾外國投資嘅行業，好似頭先我哋舉個例嘅再生能源咁樣啦。而家中國企業咧就可以入去投資啦，但係咧持股上限咧就係不多於5%。咁骤眼听起上嚟咧，似乎咧系欧洲方面攞到嘅着数系比较多一啲。咁、但系系咪真系咁样样去睇法咧？另外仲有一个值得关注嘅角度咧，就系美欧关系啦。因为美国方面咧，佢哋嘅后任总统拜登所提名嘅国家安全顾问人选啊，苏利文咧，其实就喺早前咧发过一个推特啊，咁咧就被暗指为咧系美国咧对呢一项嘅协议表示不满。但系无论如何，而家签就签咗啦，咁啊，对于美欧关系其实有一啲咩启示咧？咁多问题咧，我哋请嚟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嘅秘书长陈维信同我哋倾下。早晨，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系，多谢你同我哋去分析下呢一个题目啊。咁你自己点睇咧？今次签订协议嘅时机咧，我哋留意到咧，既系呢个德国啦担任欧洲理事会嘅轮值主席国嘅最后时刻啦，又啱啱卡咗系咧拜登政府未上台嘅时间，系咪真系好似有啲评论所讲，即系欧盟特别系默克尔咧等唔切拜登政府一齐上台嚟团结嚟所谓对于中国咧有一个强硬啲嘅态度啦？ 我谂两方面咧，第一始终就系话，其实整个嘅全面投资协议咧，其实讲紧成个谈判已经经历咗7年。其实喺欧洲内部，无论系企业也好，或者部分国家也好，对于呢个咁漫长嘅谈判咧，其实都觉得系需要有一个句号。咁所以其实本来成个个预计咧，其实本来系谂住今年咧就已經可以完成，甚至可能較早嘅時分，唔需要好似大家覺得好似係等12月30日，好似衝死線咁樣咧。係衝過咗呢個咁嘅投資協定嘅。咁當然啦，另外一個好重要嘅部分，你頭先都講過喺個時間點上面就咁啱，似乎係講緊美國係有一個換屆嘅選舉啦。然之後我哋又見到真係換咗總統嘅下年嘅，其實所謂白宮嘅領導人啦。咁喺呢個時候其實，歐洲好坦白講，經歷咗過去嗰4年咧，其實都覺得係需要喺無論喺商業上邊啊，或者喺個外交上邊咧，都係同美國有一啲所謂嘅比較清晰啲嘅界線，去話俾佢哋知，其實歐洲而家講緊一個所謂嘅外交嘅戰略自主嘅時候，咁你 投資協定呢樣嘢，某程度上你可以叫做係製造一啲所謂嘅既定嘅事實，話俾你知其實就係話其實歐洲係唔係真係完全地係需要跟住美國嘅步伐去走呢？我相信嗰度背後有少少咁嘅言外之音嘅。當然啦，其實到投資協定而家我哋嘅講法就係話大家係喺叫我哋叫 agree in principle 啦，就係話大家都係同意咗係會呢個協定嘅最終會落實嘅啦。但係實際上嘅條文係點樣做？個條文點樣運作？到最尾係唔係真係過到歐洲議會咧？中間嘅變數其實就係整個外交談判或者之後嘅外交角力嘅關鍵咯。 Wilson 有啲嘅即係好多人留意啦，或者分析啦，就係話究竟喺談判嘅兩方邊個著數啲啊？而家睇個結果嚟講，有啲人就認為咧，中國喺讓步方面做得多啲嘅。咁亦都有啲分析就話咧，就係歐洲都唔一定咁著數嘅。例如咧，喺呢個協議規定咧，中國就要將呢個國家補貼咧係透明化。咁屆時咧就會睇到咧近年嚟咧有一啲用低廉價格嚟去打敗歐洲對手個中國企業咧，咁就遠遠不足以咧令呢啲企業喺嗰個市場公平競爭嘅。咁究竟即係歐洲著數啲，中國就讓步多啲，定係點樣？個睇法係點樣咧？ 我想其实欧洲佢是达到佢想要有嘅嘢嘅，即係始终我哋讲緊就係话其实无论你睇返欧洲商会嘅一啲所谓嘅报告呢，或者欧洲国家对于进入内地市场，其实佢哋对于整个嘅限制一路以嚟都有好多嘅不满嘅，即係无论我哋讲緊整个外商嘅投资比率啦，有啲乜嘢嘅企业可以投资，有啲乜嘢嘅科技或者有啲乜嘢嘅所谓嘅产业可以投资落去呢。咁其实以前嚟講，個不滿聲音係都相當大，而近呢幾年係越嚟越嚴重嘅，甚至乎我哋講緊係一啲所謂自貿區嘅運作上面，雖然講緊自由貿易都好啦，實際上個投資安排嚟講咧，佢哋都覺得係遠遠不足嘅。咁所以你可以話今次歐盟係到佢需要攞嘅嘢嘅。咁與此同時咧，但係佢歐盟係咪完全地攞足佢需要去做嘅嘢咧？我相信其實無論係一個之後我哋講緊所謂 investment protection。即是怎样去保障的投资呢，或者我们讲的就是说其实因为中国最近是过了一个所谓的安心办法，那中间我们讲的国家安全、外商投资以至到今次讲的中欧协定，这三方面的运作和平衡会是怎样呢？那就很视乎到最后我们见到的 tax 本身，那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那当然到最后就是说我们去看回在个劳工保障或者一些所谓的强制技术转移和强制劳动上面嚟讲咧，而家个情况都系比较似乎有啲尴尬嘅，咁所以对于某一啲人嚟讲咧，其实欧洲今次系攞到佢需要攞嘅嘢，但系咪完全地按照住佢希望去走嘅发展去走向咧？咁似乎就唔系，就会令至大家觉得欧洲好似喺为咗要达成个投资协议去作出适当嘅让步咯。 补充一点啦，头先陈伟信提到咧，协议上面好多未解嘅问题咧，其实包括欧盟方面咧系要求过建立有约束力嘅仲裁机制去处理未来可以发生嘅纠纷，咁但系而家冇啦。另外咧，头先陈伟信亦都提到咧，关于一啲劳工权益嘅问题，由于中国而家咧其实系冇签署一啲国际劳工组织有关禁止强迫劳动同埋劳工集会谈判权嘅公约嘅，咁而呢啲咧其实都系欧盟个方面咧好重视嘅价值嚟嘅，咁即系呢啲尴尬位嚟紧会点处理咧？又会唔会影响到啊呢一份嘅协议喺欧洲方面去攞到足够嘅支持咧？咁啊，所以陈伟信我就想问一问你啦。我哋头先就讲到咧，其实个协议距离落实咧，仲要系有漫漫长路要走噶嘛，要将佢化成一啲法律条文啦，又要喺欧洲议会嗰度争取足够嘅支持。咁加上近年啦，好多欧洲方面咧，对于中国嘅人权状况都系提出质疑啦。譬如最近就有一个制裁咧，系针对中国官员咧，系强迫呢个新疆嘅维吾尔族人去劳动去采棉花嘅。喺一个咁样样嘅国际嘅政治气氛之下咧，呢一份协议系咪真系能够咁顺利落实到咧？ 我谂其实最大嘅关键喺而家啦，睇翻佢哋而家去公布出嚟嘅资讯，似乎呢个咁嘅文件到最后可能只需要所谓嘅欧洲议会同埋欧洲理事会通过，即系 EU Council。 歐盟理事會啦，我就咁樣譯啦。歐盟理事會同埋歐洲議會通過，而歐洲議會長久以嚟對於你頭先提到嘅部分，即係包括強制勞動啊，包括人權狀況，其實都有一個相當大嘅意見嘅。而事實上，喺好多同中國有關嘅所謂嘅工作組啊，或者一啲所謂嘅議會組入邊嚟講咧，都會強調就係話，如果佢睇到個整體嘅文本喺個勞工保障上邊嚟講唔足夠嘅話咧，其實都有好大嘅機會會有一個比較長時間討論，甚至乎係動用佢可以擁有嘅否決權，去令至到整個嘅協議有機會難產嘅。咁所以點解去到而家為止你聽到我好強調嘅一樣嘢，就係話係需要睇下佢整個個投資協議而家叫政治上落實咗，點樣去化咗一啲所謂嘅法律條文，而中間嘅法律條文會唔會涉及到踩到某一啲嘅歐盟同埋歐盟成員國之間嘅一啲所謂的權力分配啦，以至到點樣去落實頭先我哋講，譬如 ILO 嘅一啲所謂嘅同國際勞工權益有關嘅國際條約點樣喺落實啦，以至到之後個成個所謂嘅 schedule 點樣去保障翻歐洲嘅投資，我相信嗰啲咁嘅位咧，先會係未來喺整個歐洲議會上邊咧，甚至係歐盟國家自己入邊嘅國力嘅討論，那個會好影響到究竟係咪真係可以2022年落實到。 好啊，唔该晒陈伟信，多谢你嘅时间咧，同我哋分析咗关于今次咧中欧投资协议好多嘅细节部分啊。 呢本书咧真系好好睇啊，作者嘅文笔又好啦，内容又丰富、啊。 讲到咁好，心动不如行动啦，不如你提名佢参加今年嘅香港书奖啊。 好啊，系咪本本书都可以提名噶？ 它要是在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出版的中文书籍，包括翻译作品。只要上到去书奖专页 rthk.hk/14thbookprize 就得噶啦。提名日期由即日起至2021年1月20日。 旅游乐园 2021年第一集节目同大家耳朵游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俾人嘅印象系贫穷人口多、哦， 不过佢旅游嘅资源绝对唔贫乏，好多嘢睇噶。 有咩吸引到呢一位旅游人到游埃塞三次呢？ 阿祥会同我哋分享阿的斯阿贝巴嘅国家博物馆，佢仲分享喺南部部落哈马族同大口族嘅所见所闻。 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流年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108000里。 在新闻之前呢，十万八千里继续同大家呢将个镜头呢转一转去拉丁美洲国家。谭永辉，这个阿根廷国会呢近日是通过了堕胎合法化的法案。法案呢就容许怀孕最多14周的妇女可以堕胎。咁呢一个呢就令到阿根廷呢成为堕胎合法化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 这个即通过的日子呢就在过去的星期三啦。咁大家留意呢，即阿根廷都是一个即天主教为主的一个国家来的。咁当然也都是相当有争议啦，这个议题长期以来。咁但这个议案呢真是由即政府有推动的，即阿根廷政府推动。咁同埋而家的现任总统当然都是好希望能够通过的。咁亦都是一个相当有历史性的这个的议案来的。 所以呢正正是因为这个背景呢，见到在法案通过的一日呢，在国会门外呢固然是有一批呢支持堕胎法案的民众呢是高兴庆祝啦，但同时呢亦都是有反对堕胎的示威者呢高举十字架同埋呢展示一些染血婴儿的图像呢去到表达不满。不过呢其实根据阿根廷卫生部的统计呢，在过去国内每年呢都有多达50万宗的非法堕胎，而且呢这些的手术风险呢是比较高，由于它是非法的关系。阿根廷呢是有近40000人因而住院啦，还有3000多人因而死于这个非法堕胎手术的。所以支持者就认为堕胎合法化呢是可以降低呢一啲不当嘅同埋有风险嘅手术喺当地出现嘅情况。 冇错，咁因为呢个议题咧，咁通常都会倾好耐啦。咁同埋咧，即系除咗牵涉到有啲宗教嘅一啲嘅谂法啦，同埋一啲即系道德上面嘅一啲嘅讨论之外咧，亦都头先有提过，真系其实都系社会问题啦。咁所以好多媒体咧报道呢、這个即系议案通过嘅结果嘅时候咧，好多都附带即系访问一啲阿根廷人啦。咁好多讲翻佢哋自己一啲嘅亲身经历咧。 就即係有啲人性角度去理解呢個議案啦。 咁啊，冇錯，呢個就唔單止係一個世俗文化同宗教嘅角力啦，亦都係有好多即係人嘅生活咧，同埋佢哋嘅婦女面對嘅困難喺入邊嘅。好啦，先聽一節新聞，翻到嚟繼續有十萬八千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由政府成立的疫苗接种计划专责工作小组已经召开首次会议，初步相信由科兴和阿斯利康分别研发的疫苗，由于雪藏方便，会由医管局和卫生署门诊甚至私家诊所帮助接种。至于由复星和德国药厂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就多数要运到社区会堂作较大规模接种。另外，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柏星表示，在亚博馆旁边的临时医院兴建进度理想，预计今个月较后时间完工。现时医管局正购置器材、购置仪器，估计在完工之后进行6-8星期的安装和测验之后，在下个月内可以启用。高柏星表示，临时医院启用之后，初期规模较小，主要接收在亚博馆内需要药物和氧气治疗的病人，人手会由亚博馆中调配。马会大约3个月前推出食物援助计划，拨款2.4亿提供过渡性食物支援，受疫情影响而失业、就业不足和没有领取综援等的人士，以舒缓他们的经济压力。计划由马会和6间非牟利机构联合推行，包括即食堂的速冻餐自助提取机服务，速冻餐透过自助食物提取机分发服务，为期1年，受惠者每月可以领取大约30个饭餐。受惠者表示，受疫情影响收入减少1/3，经朋友介绍参加计划，现时的压力减轻，而使用自助机取餐，部分商场24小时开放，十分方便。即食堂高级经理周仲文话，以往服务的多数是长者，现在有基层甚至中产家庭都有。他说申请人可以在网上申请，透过自助取餐透过自助提取机取餐，过程零接触，卫生之余亦都照顾到受惠者的尊严。计划至今送出超过40000个饭餐。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推翻总统特朗普对国防授权法案的否决权，是特朗普任内首次被国会推翻否决权。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星期五以81票对13票表决通过推翻特朗普的否决，众议院今个星期初亦都以322对87票推翻特朗普的否决，即是参众两院都以2/3大多数推翻总统的决定，意味法案再次获通过。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批评参议院错失除去保障社交媒体的机会，给予大型科技公司无尽的力量，形容是可悲。英国正式脱欧之后，同法国的货车运输往来大致畅顺，载货货车经法国城市加莱通过英法隧道前往英国进出欧盟，部分以渡轮越过英伦海峡，暂时未出现严重事故。初步估计，英国脱欧之后至少有200架货车经过英法隧道。加莱港口负责人表示，码头附近设泊位同投资1,000多万欧元建设智慧关卡。另外，英国港口城市多佛尔货车流亦多稳定，英国警方要求司机出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阴性的报告。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气温稍为回升，云量较多，但听朝仍然相当清凉，下星期后期再度转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3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大埔公路琵琶山段近住长源路，因为有意外，而家呢一段大埔公路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出九龙方向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近九龙水塘。咁就喺大埔公路琵琶山段近长源路有意外，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九龙塘的窝打路道有道路工程，现在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律伦街至到雅积士道的部分慢线是临时封闭的，现在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就在窝打路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六点，去沙田方向介乎律伦街至到雅积士道部分的慢线是封闭，龙尾现在在太子道西。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津桥。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同埋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国生活百科。 日前逝世的资华派美国学者傅高义，由8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问题，仲曾经用10年时间撰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传记。而他为了令这本书可以在内地出版，还将当中敏感的50000多字删走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中国点点点。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谭永辉、高福慧，十万八千里。 翻到嚟第二节嘅十万八千里直播室咧，继续有高福慧同埋谭永辉喺度同大家咧总结一下一个星期重要嘅国际新闻。讲到今个星期咧，大家都会好留意到各地嘅疫苗接种情况，因为自从上年年尾咧有唔同嘅疫苗开始开发出嚟，并且获得紧急使用嘅批准之后咧，各国都系加紧进度咧，希望去等多啲人接种疫苗，形成咧一个群体免疫嘅效果。不过似乎咧，那個疫苗的接種進度和當中的過程都有不少蝦碌。譚明輝， 很多的即報道當然都是圍繞先進國家為主，就包括在他們的研發的進度、推出的進度，還有那個即調配資源的能力，應該相對是即有能力的嘛。美國那裡、那個目標很進取的，本來他們有個目標就是2020年底就為2000萬人呢是打這個疫苗的。那這個目標呢、去到即埋單的時候的統計是怎樣呢？是都不足260万，即是一成多啲啦。咁配送咗出去嘅疫苗咧，就有1200多万剂嘅，即系送咗出去嘅话咧。咁但系咧，真系帮人打得到咧，就相当低嘅个比率。 原因咧，当然啲官员咧就解释翻系受到假期啦、不良天气啦，同埋疫苗嘅配送程序好复杂所影响。咁、因为大家都记得啦，呢啲疫苗咧有唔少咧都系需要喺一个低温甚至系极低温的储存之下去到做一个运送，如果不是就会影响到它的成效。除了美国之外，英国方面也都是令人关注，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更加传染力强的变种病毒是在国内肆虐。为了令到更加多人可以尽快打第一剂的疫苗得到保护，英国的疫苗与免疫联合委员会就修订了他们的疫苗接种指引，容许两剂疫苗的注射时间最长可以隔 3个月。咁其实根据辉瑞同埋 BioNTech。这个 BioNTech 的疫苗临床结果显示呢，两剂疫苗相隔21日在期间呢，那个保护力呢都是去到 95%。但是他们就强调呢，没有证据证明呢在接种了第一剂疫苗之后过了21日呢个保护力仍然有效。所以呢就对于英国作出了这个指示呢，即是将那个两剂的疫苗那个期限之间呢可以隔3个月的这个指示呢是提出有一些的疑问。不过英国负责检视辉瑞疫苗的数据专家小组呢就得出一个相反结论。 是英国呢即是12月8日呢是开始为优先接种人群呢是注射嘅疫苗嘅原定计划呢喺星期二呢开始就陆续就打第二剂。咁英国医生就对呢个决定表示不满啦，同埋担心啦，就要花时间呢联络准备接种第二剂嘅人啦，咁就又要为佢哋呢取消呢个预约，咁就好麻烦嘅。咁喺牛津嘅一啲医生呢就话呢用咗193个钟头嘅时间呢嚟到联络成个地区嗰啲民众嚟到重新安排，咁就相当费事。 咁啊，除咗费时之外，大家当然就係担心喺科学上面啦，呢一个安排系咪能够为嗰啲人咧去提供足够嘅保护力啦。除咗英国之外咧，仲同大家睇埋欧盟啦。咁啊，欧盟嗰方面咧，其实佢哋咧亦都系陆续为民众咧安排接种疫苗，但系咧，正如头先讲到喺个流程上面咧出现唔少哈碌嘅。例如德国一间护养院嘅中心咧，喺帮员工注射疫苗之后咧，居然咧为其中8个人咧系注射咗药厂建议嘅5倍剂量啊。咁啊，呢度咧系涉及到喺注射之前咧系冇稀释嘅问题。因为呢一隻即係辉瑞嘅疫苗呢，每一樽呢其实係有5份嘅剂量需要稀释咗先㗎。咁而今次咁样去打错咗呢，就令到当中有人呢出现一啲泪流感嘅症状。 辉瑞呢支呢就係要储存喺摄氏-70度保存嗰支啦。咁德国出现运送嘅时候呢，就用嘅冷藏箱唔达标，影响咗个保存温度呢，都令到大量嘅疫苗呢冇办法使用。西班牙嘅卫生部长亦都透露啦，由于运输时间嗰个温度控制出现问题呢，亦都系令到辉瑞运去8个欧洲国家嘅疫苗呢系有所延迟。 法国同样呢都系开始咗疫苗接种计划㗎，不过呢由星期日嘅疫苗接种计划开始嘅时候呢，去到星期三夜晚呢得300多人打咗啫。咁同时呢而家睇返德国同埋意大利呢分别呢都係有130,000啦同埋8300人呢接种咗疫苗。根据一啲民意调查显示呢，有40%嘅法国民众愿意接受疫苗。咁啊，法国呢係唯一一个国家要求民众喺接种之前呢係要书面同意了解疫苗可能出现嘅禁忌症状。咁啊，即係话呢是会有一些不宜接种疫苗的情况，譬如可能会出现敏感啊。而这些这么保守的疫苗接种策略就被指是为了迎合国内的一些反疫苗的人士他们的言论。 关于疫苗的消息呢会有很多跟进的，即是媒体相当关注，人也是相当关注。大家都是记住从一个即科学的角度去看一些不同的消息。 咁啊，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一讲关于疫情相关咧另一个角度啊。这个喺金融时报咧。就有一篇嘅评论文章，就讨论到咧有关新冠疫苗咧揭露咗资本主义嘅缺陷。咁其实咧今次嘅疫情咧点样样凸显出我哋而家呢一个资本主义金融体制啊，去系唔系能够应付到呢一个疫情带嚟嘅挑战咧，亦都系好多公共研究学者咧近嚟好热衷嘅话题。今日揾嚟呢一篇文章咧就系嚟自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所长玛丽安娜。马祖卡托，他在《金融时报》发表的，他的文章的题目叫做《新冠疫情揭露资本主义的缺陷》。 作者说，过去一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揭露出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结构缺陷。他认为各地政府制定政策时，应该投放更多资源缔造平等、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解决全球正面临的挑战。他更提出多项建议，包括：第一，政府的经济援助政策不能够只是集中在刺激经济的项目。联合国就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了几个方向，包括加强卫生系统、再构思未来出行方式以及缩窄数码鸿沟。 作者认为政府应该透过调整产业发展和采购政策以达到这些目标。第二，当金融危机出现时，私人企业得到政府出资救助，他们的经营风险由整个社会承担。但危机过后，这些企业的利益就属于私人市场。所以政府在援助企业的时候，应该施加严格的附加条件，以保护公众利益。例如法国政府在资助汽车和航空业的同时附有减排目标。而在丹麦，政府就拒绝向使用离岸避税天堂的公司提供援助。另外，全球大部分资金都投资在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市场。英国政府早前宣布考虑建立基础设施银行是一个好主意。公共投资银行的优势在于他们可以挑选愿意配合政府政策，例如绿色转型的企业提供长期融资。我们需要建立投资新标准，不单以 GDP 增长和成本效益去衡量投资是否成功。最后，在大流行期间，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生产和分发的过程之中，凸显出研究人员自由公开交流可以促进医学创新和发展。这些企业应该以专利池形式将专利权放宽在全球抗疫之用，推进集体智慧。疫苗的定价和分发安排亦都要考虑如何令到全球都能够获得疫苗。其实互联网都是公共投资的成果，数码平台亦都应该跟随这个原则，致力创造公共价值。 你看鱼排那里几大条鱼？ 瑞文，你看看面前几大条美人鱼。 美人鱼？我见不到的。 我说的是大气候鱼龙之星歌手朋友阿卡。 世纪瑞文，你们不要笑我啦，美人鱼我阿卡就不够胆当了，但我想带大家来到鱼排这里了解香港的本土养殖。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还有我阿卡。 大气候鱼龙生态知多啲，鱼龙自然护理处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全力支持。 哥伦布为了完成他航海的梦想，四出游说寻找金主。不过据记载，他衣衫褴褛，葡萄牙国王对他不屑一顾。 咁即系话有个充满梦想嘅乞衣，就系同佢讲咧，佢有办法咧，去到遥远嘅地方攞一啲好重要嘅金啊！而且未讲完，佢要求好高好高好高嘅。 佢最终点样令西班牙愿意资助佢？ 罗永生休日，星期六晚8:00，香港电台第一台。古今风云人物， 一架载有也门新政府内阁成员的飞机降落亚丁机场后，现场发生猛烈爆炸，最少26人死亡。也门总理塞尔德形容呢宗是背叛懦夫恐怖的袭击。 首先我哋讲十年里面咧，即系我哋都仍然都系见到好多地缘嘅冲突啊、危机等等。其实包括一个地方咧，就也门啦，就2015年开始咧，即系因为即系当地本身嘅一啲嘅派系嘅问题啊，即系反政府嘅一啲嘅问题咧，咁就发展出嚟一场嘅内部冲突。咁就一边咧就系、是。逊尼派的即系也门政府嗰方面咧，咁啊背后有沙特阿拉伯等等嘅好多阿拉伯国家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一边咧就系呢一个什叶派嘅胡塞武装，咁就背后咧就有呢个伊朗嘅支援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嘅新闻咧就系咧喺也门嘅亚丁机场咧发生一宗嘅爆炸案嘅袭击啦。咁个目标咧就相信咧就系呢一个新组成咗嘅即系也门政府嘅一啲嘅成员咧，佢哋啱啱咧即系由沙特阿拉伯嗰方面搭完飞机翻返去也门，但系咧就系喺呢个机场嗰度咧有袭击。咁政府嗰方面咧，也门政府方面就话咧，佢哋嘅官员咧新嘅内阁咧就系、是、即系冇问题冇事嘅。咁但系咧死亡人数咧就有26人嘅卫报就话有60人受伤，咁又有当中包括一啲嘅医护嘅人员咧都系喺呢个伤亡嘅名单里边。 睇翻今次襲擊咧，因為有好多記者去咗現場嗰度咧，準備等新內閣落機嘅時候採訪啊，咁所以網上好多影片流咗出嚟咧，就係直擊到咧一啲彈道導彈啊發射向機場嘅一刻，見到咧係電光火石之間咧嗰個爆炸咧就。喺嗰個機場嘅大樓嗰度發生咗，之後咧就有好多嘅硝煙啦，好多人嘅慘叫啦，同埋一啲嘅喊聲啦咁。咁啊雖然今次咧就話嗰啲新政府成員未有受傷，但係咧就已經造成咗26人嘅喪生啦，同埋嗰個數字咧有一啲媒體咧就話超過100人嘅。咁啊講翻啦，也門咧最近係成立咗一個聯合政府，呢啲內閣成員咧就係由流亡沙特阿拉伯嘅總統哈迪咧，同埋南方過渡委員會。共同组建嘅，咁佢哋喺沙特宣誓就职之后咧，喺就飞翻嚟呢一个嘅也门联合政府嘅组成咧，系被视为南北势力一齐合作对抗国内嘅威胁，亦都系胡塞武装嘅一个里程碑嚟嘅。 呢一场咧即系打咗几年嘅内战啦，同埋亦都系牵涉咧，即系有其他嘅国家，因为支持唔同嘅方面咧嘅冲突咧，其实都已经令最少咧11万人咧死亡，而且咧系一个我谂系现时啊世界上即系存在嘅人道危机咧，即系最严重嘅一个地方之一嚟噶啦。 咁啊，希望新一年咧，可能好多也门人嘅新年心愿咧，都系呢一场永无休止嘅战争咧，可以尽快。快结束啊！ 克罗地亚发生6.4级地震。总理普连科维奇呼吁民众留在户外，但就要保持社交距离。 转一转个镜头，带大家去到克罗地亚。喺当地时间星期三咧，系发生咗一场6.4级嘅地震，震源深度咧系10公里，属于浅层。咁越浅层嘅地震咧，因为距离个地面越近咧，造成嘅伤害亦都系越大。地震一度导致咧首都萨格勒布发生大面积嘅停电，而交通系统咧亦都系瘫痪。 震央其实都几近这个首都的萨格勒布的，那就距离首都40多公里的啫。那么震央的城镇名呢叫做比德里利亚，那么它周围的地区都是一个叫重灾区。那么在新闻片那里见到很多即发生了地震之后，很多附近的人其实都是走去徒手，那希望即帮手做救援的。 其实克罗地亚不时发生地震，但咧就好少咧引致咁严重嘅破坏同埋伤亡。当地嘅总理咧就形容咧今次系140年嚟遇过最强嘅地震。好彩嘅咧就系事发嘅时候咧系中午12点几啦，咁啊即系系大家喺度活动紧嘅一个时间。咁啊有一啲嘅新闻片段流咗出嚟咧，就彼得利亚市嘅市长咧当时系接受紧记者提问嘅。咁啊当大家即系摆好啲镜头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就发生地震啦，咁啊呢一刻就俾人影低咗。事后佢话咧呢个系一个唔好嘅早晨，地震咧最少造成7人死亡。有民众接受访问就话咧地震之后咧成个小镇都变成一堆瓦砾，咁啊有人咧要留喺车上面过夜啦，因为唔敢再留喺室内嘅地方，好惊咧啲余震咧会令到房屋倒塌。咁啊当然亦都有疫情嘅影响啦。头先声大家都听到咧，总理系呼吁咧啲人喺室外嗰度咧去保持社交距离。 咁啊，地震咧发生喺克罗地亚，而且咧真系喺好短时间啊，两日里边咧即系发生咗两次比较强嘅呢个地震。咁啊，好啦，去到我哋今日嘅今期最后一个嘅环节咯，咁就去翻呢个美国嘅方面咧，咁就有美国朋友同我哋讲下加州嘅一啲议题。 冇错啊，就有我哋美国嘅朋友严剑勇啊，佢咧系想同我哋讲一讲咧，关于加州咧出现咗失业援助金嘅骗案啊。 108,000里，人民足印。 加州自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以来，有好多人冇咗份工，但系喺3、4月就有200多万人失业。申领失业金嘅个案飙升，负责处理失业金申请嘅加州就业发展局 EDD 应接不下，令到大量申请积压。喺9月嘅时候，就有多达160万宗积压个案，部分申请人等咗几个月都未收到失业金。当局预期要到明年1月先至处理晒积压嘅申请。有失业人士迟迟都未攞到钱，但有坐紧监嘅囚犯就成功申领到疫情失业金。8月嘅时候，三藩市湾区 San Mateo 原地检署破获一宗囚犯诈骗失业金嘅案件， 11个囚犯总共拿到25万美元，但是原来这个只是冰山一角。加州多个县的地检官联同联邦检察官上个月公布，由3月到8月有35000宗囚犯申领疫情失业金个案，包括130几个死囚，一共呃了1亿4千万美元，折合超过10亿港元。当局在调查之后发现有更多个案涉及的骗款至少4亿美元，折合大概31亿港元。为什么囚犯可以拿到失业金呢？检察官说，囚犯透过电话和外面的亲友联络，提供他们的名字和社安卡号码等个人身份资料，由亲友提交申请。而当局的系统老旧，缺乏交叉核对囚犯资料的系统。检察官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交叉核对囚犯名单，停止再发放失业金给囚犯，因为给了钱很大机会追不回。加州的做法和其他州不同，加州不会直接将失业金转账到申请人的银行户口，而是在指定银行为申请人开户，将失业金直接存入这个户口，然后将可以提款和签账的 debit card 扣账卡寄给申请人。调查发现，诈骗案当中的扣账卡有很多寄去外州，甚至寄去外国。除了囚犯之外，还有很多不法分子盗用他人身份申领失业金。银行发现有64万个户口有可疑活动，估计涉及的诈骗金额可能高达20亿美元。由于发现很多诈骗案，近期不少被认为可疑的账户被银行冻结，令到真是失业，依靠失业金交租买食物的人彷徨无助。有人要问亲友借钱，有人甚至被业主逼迁。 我哋节目咧就喂来有啲朋友加入下咁样啦，咁啊就嚟咧就会有一位新嘅主持咧加入我哋嘅行列啦，就系阿陈浩之，咁啊大家之后听到佢声音啦，咁啊至于中意听阿高福慧啊，喂就嚟可以睇埋你添啊，咁就就一月开始啊，迟啲开始咧就喺星期六问责咧就见到你，咁你暂时就告别我哋呢一个国际节目嘅团队啦。 系啦，咁咧我自己喺呢个节目嗰度咧都学习咗好多同国际新闻相关的资讯和观点啦，咁就特别嚟到年尾咧，去到做好多大事回顾的时候咧，咁有一个好深的感受啊，就是而家呢个世代咧，其实资讯呢样嘢咧，真系俯拾皆是啊！你想睇啲咩资讯、咩观点咧，喺网上面总会揾到你嘅归宿嘅。咁所以能够每个星期咧有一个钟头有听众愿意花时间去听我哋整理出嚟嘅观点同埋资讯咧，我都系觉得非常非常之感恩嘅。咁啊希望将来可以继续有机会同大家咧留意多啲嘅国际议题啊。 好嘅，我哋继续喺走廊嗰度倾下啲，有时同啲国际同啲电影里边啊，或者我哋最近多谢你推介。我又睇咗呢一个芝加哥七人案啦，咁又睇我哋一齐又有睇呢一个Prince Gambit 啊，讲呢个国际象棋嗰个嘅节目啦。今日我啱啱拣嗰个歌咧，都同呢、這个电影里边有啲灵感有关系，因为咧嗰套电影讲一个60年代咧嗰、那个国际象棋界一位嘅奇女子啊，咁啊呢个歌咧。唱歌嘅咧就係呢一個François Hardy，咁咧就哇好有型啊！咁啊當時60年代有一個叫 Yeah Yeah Girl 嘅風潮啦，個法國嘅喺法國度有一批嘅女子嘅演藝人，咁啊佢係其中一位。啊呢只歌叫做點樣說再見啊？ Silex, mais de bon feu. Ton cœur de pyrex résiste au feu. Je suis bien perplexe, je ne peux me résoudre aux adieux. Je sais bien qu'un ex, amour n'a pas de chance, ou si peu. Mais pour moi, une ex, application vaudrait mieux.Sous aucun prétexte, je ne veux devant toi sur X poser mes yeux. Derrière un Kleenex, j'en serai mieux. Comment te dire adieu?Comment te dire adieu? l'index, nos nuits blanches, nos matins gris bleus. Mais pour moi, une explication vaudrait mieux. Sans aucun prétexte. 是不是很有型啊？ 我覺得那個 François Hardy， 哦，是啊，你剛才開了他後生和現在即是，成熟了之後的樣子給我看，喂，他的感覺呢真的好像那套戲裡面的形象， 很有型。那六幾年的時候呢，即是有Beatles，達行奇都，美式的搖滾都是很犀利，那即法國的這一批叫 Yeah Yeah Girl 呢，就另外一種，即是他們覺得沒那麼主流，但是呢，百花齊放的一個的年代來的。結束今期節目了， 好啦，咁啊，同各位听众讲声拜拜啦，祝大家周末愉快， 再见。